要说苦，何必要说苦，快向前走，找寻你的生路，找寻生路要跨万步，要跨万步才到安乐土。你要精心的振作精神，要一步又一步振作你的精神，要快快撒开大步把难关渡，要求幸福必须爱的辛苦。你要做大丈夫，要做大丈夫，快抬起头还要高声欢呼，你撒开大步就没拦阻，那撒开大步才到安乐土。你要精心的振作精神，一步又一步振作你的精神，快快撒开大步把难关渡，求幸福必须爱的辛苦。做大丈夫，快抬起头还要高声欢呼，你撒开大步就没拦阻，那撒开大步才到安乐土。你要精心的振作精神，要一步又一步振作你的精神，快快撒开大步把难关渡，要求幸福必须爱的辛苦。